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此时，唐三自己身上的反应并不大，只是头部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赤金色光芒，金光如丝如缕般不断朝着唐三的双眼凝聚。小五捧着相思断肠红站在那儿，静静地闻着他那浓郁的花香。他的目光只是偶尔从其他人身上扫过，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唐三身上。太阳由东升逐渐变成西落，第一个从修炼中清醒过来的是服用药效最温和的八瓣仙兰的奥斯卡。他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就像是刚睡醒一般睁开双眼。 好舒服呀。 嘘，大家还在修炼，你小声点。 奥斯卡眨了眨眼睛，这才发现周围坐着的其他人，赶紧捂住了嘴站了起来。小五上下打量了他几眼，他发现之前奥斯卡在吸收八瓣仙兰时身上产出的出尘贵气并没有随着修炼的结束而消失，奥斯卡整个人看上去似乎都笼罩着一层莹润的光泽。 有什么不一样吗？ 奥斯卡愣了一下，这才想起感受自己身上的变化。很快他的脸色就变得古怪起来，那是惊喜与不敢置信的双重情绪。笑容渐渐在他脸上放大，如果不是周围其他人还在修炼，此时的奥斯卡真想大笑出声。 怎么样？哎呀，别捂着嘴了。 爽，这太爽了。 爽你个头啊，你快说啊，到底怎么样？ 嘿，五级，我的魂力整整提升了五级呢，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已经38级了，天哪，我都快追上戴老大了。 你鬼叫什么？不就是5级吗？还不如我的多。 宁荣荣身上的金光已经完全收敛，右手正托着自己的七宝琉璃塔，在七宝琉璃塔下方隐约有一圈郁金香花瓣般的金光在衬托着。 我提高了6级，37级了。 我们这不是在做梦吧？要是修炼以后都变得这么简单，那我们还苦练什么呀？天天吃花就是啦。 你别做梦了，小三说过，这仙品药草不能多吃，多吃反而有害。提高5级你还不满足啊？大师说过，年纪越小，修炼就越容易。你现在才刚刚15岁吧？ 真没想到，我刚刚突破30级关口不久，就能一下提升这么多。说不定用不了多久，我们也能达到40级呢。而且，我觉得我的七宝琉璃塔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说不出来变化在什么地方，但是我总是感觉有些不对了。 我知道了。 你小点声行不行？ 蓉蓉，蓉蓉，你快数数，你的七宝琉璃塔有几层？ 1、2、3、4、5、6、7、8、9。九？怎么会变成9层了？ 宁荣荣只觉得心中有一股热血奔涌而上，七宝琉璃塔变成了9层，意味着这已经不再是七宝琉璃塔，而是传说中的九宝琉璃塔，也是自己父亲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一生的目标，而自己竟然在这个时候达到了。宁荣荣的目光忍不住看向唐三，如果不是因为小五，他此时甚至有一种以身相许的冲动，因为只有他们七宝琉璃宗直系的人才明白九宝琉璃塔意味着什么。对于整个七宝琉璃宗来说，这实在是太重要了。短暂的激动之后，宁荣荣逐渐平静下来，只是他那拖着九宝琉璃塔的手依旧在轻轻颤抖着。他知道唐三的这份恩情已经不只是对自己，而是对整个七宝琉璃宗。 看来我必须要回家一趟了。 你们都吸收好了？ 三哥！ 宁荣荣猛地扑上去，给了唐三一个大大的拥抱，双手搂住唐三的脖子，在他脸上用力地亲了一口。他的动作不仅令唐三呆住了，连奥斯卡和小五也有些发愣，两人的脸色都变得有些怪异起来。幸好宁荣荣接下来的话令他们释然了。 三哥，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虽然我知道谢谢二字远远无法报答你对我的恩惠，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如果不是你已经有了小五，我一定会倒追你的。三哥你看，我的七宝琉璃塔已经变成九宝琉璃塔了，也就是说我再不需要受到什么家族传承的限制了。 哎，我们是伙伴，说这些干什么？ 一边说着，唐三缓缓睁开了自己的双眼，刹那间整个木屋仿佛瞬间闪亮了一下。距离唐三最近的宁荣荣看得很清楚，唐三的双眼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金紫色，那夺目的光彩落入他眼中，令他觉得眼前一片发白，竟然什么都看不到了。唐三的目光从宁荣荣手中的九宝琉璃塔上扫过，当他眼中那金紫色的光芒落在小五身上时，唐三的身体突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整个人脸上的表情变得怪异起来。虽然唐三已经收敛了一些眼中的光芒，但小五还是产生了一种被他看得通透的感觉，心跳骤然加速。 难道他看出了什么？ 正当小五的心提到嗓子眼时，唐三眼中的光芒却暗淡了下来，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宁荣荣眼前的白色这才渐渐消失，也恢复了视觉。 荣荣，你没事吧？刚才我没收住目力。 三哥，你这是什么技能？怎么我会看不见了？ 这是我的紫极魔瞳，如果我判断的没错，我的紫极魔瞳又提升了一个级别。 望穿秋水路，不愧为仙品至宝。虽然没有帮唐三将魂力再行提升，但是却令他的紫极魔瞳跨越了入微，直接进入到了紫极魔瞳全部四层的第三层戒紫。而且因为望穿秋水路的作用，唐三的紫极魔瞳也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变化，已经不再只是辅助作用。 小三，恭喜你。 他的双眼紧紧地盯视着唐三的眼眸，似乎要从唐三的神色中看出什么，可惜不论他怎么看，唐三却一切如常。唐三揉了揉小五的头， 要是你肯吃这相思断肠红，得到的好处应该是我们所有人中最大的。这仙品中的仙品啊，有生死人肉白骨，夺天地造化之效，现在也只有你才能吃下它。 我不，我才不舍得吃呢，我要一直把它留在身边。喵， 一声轻轻的猫叫吸引了几人的注意力，回头看时，只见朱竹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睁开了双眼，宛如大梦初醒一般，一双美眸目光流转，神色间有些茫然。 嘿，竹青，你的实力提升了多少？ 似乎有七级。 什么叫似乎？七级就是七级呗。没想到你那水仙玉击骨的效果要比他们的还要好，居然提升了七级。哎呀，那你现在岂不是有38级魂力了？ 朱竹清目光飘向小五身后的唐三，正当小五警惕地挡住他，怕他和宁荣荣一样投怀送抱时，朱竹清已经向唐三微微躬身。 三哥，谢谢你。 大家都是伙伴，有什么可谢的？其实并不是说竹青服用的水仙玉击骨就比其他人的强，只不过这些仙品药草发挥的效果各不相同。比如说每一株仙品药草的功效都是提升10级左右的魂力，但有一部分主要却表现在对自身的改造上，就自然会削弱对魂力的增强。像小奥的八瓣仙兰吸收过程就比较缓慢，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才会只提升了5级。 只是这样一来，我们的实力会不会提升得太快了？大师曾经给我们讲过，修炼需要循序渐进，基础最为重要。 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这些仙品药草本就是固本培元之物， 不但不会动摇根基，反而会令根基更加深厚。以后随着修炼，我想你就能体会出来了。 过了一会儿，大师也缓缓睁开了双眼，眼中神光闪烁，整个人看上去都年轻了许多。只不过此时的他一身污垢，来不及和大家多说什么，转身就走出了木屋，先找地方洗澡换衣服去了。在众人感受着服用仙品药草后自身的变化时，一声嘹亮的凤鸣与一声低沉浑厚的虎啸声几乎同时响起，金红色的火焰从马红俊身上骤然释放，冲天而起，木质的屋顶根本没有起到任何阻挡作用，直接被灼烧出了一个大洞。马红俊的身体在火焰中舒展，虽然看上去依旧胖乎乎的，但是身上的肥肉却明显收缩了很多，头上的墨西干式长发变长了几倍，已经垂到了背后，一双小眼睛金光四射，身体轻动之间全身火光流转，背后隐约浮现出了一个凤凰的图案，就像是涅槃重生一般。此时的胖子再无一丝往日的猥琐，仰天长鸣，大有几分气吞山河之气概，来自鸟中之王凤凰的威压令空气明显变得凝重了许多。另一声虎啸来自戴沐白，躺在地上的他此时已经弹身而起，澎湃的魂力内敛于自己身体周围一米范围之内，全身毛发全变成了晶莹的雪白，不断有密集劲爆的声响从他四肢百骸传来。在那白光之中，戴沐白邪眸隐现，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好热啊，好热啊！ 马红俊身体周围的金红色火焰顿时化为了丝缕一般，朝他口中凝聚而去，一会儿的功夫全部消失不见，他的头发也逐渐恢复了原来的颜色，只是一双小眼睛依然是金光烁烁。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